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八二 活力榜。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是大佐。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 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类似收音的方式。 怎么了你这是？ 对，今天脑子不太灵光啊。就是大家呢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比如说一直播，还有我们的 北京 时间，对，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也就是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 嗯、 同样在右下角就有我们的直播链接，来看一看我们到底长什么样子了。 对，这个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啊、 嗯、 接下来呢也是这个最近不是开学季嘛、 嗯、 所以这段时间的节目我们在每一期节目之前呢都会跟大家说一个开学前的小贴士、 嗯、 今天的开学小贴士呢也是跟这个骗局有关。在这个新生入学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不法分子这个来就是骗取钱财或者是各种银行卡之类的这些东西、 嗯、 今天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刚刚入学的各位小伙伴们、 嗯、 在开学期间呢办理入学手续、购买生活物资等的时候、 嗯、 一定会用到个人证件。骗子们呢往往会盗用身份证或者是复印件办理各种各样的银行卡、电话卡、借记卡等有价凭证，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了，这个身份证一定要妥善保管，不能借用给他人使用，不能委托他人代为复印身份证件，应该在这个注明此件的用途，也要防止他人借用你的身份证以及复印件办理各种银行卡、电话卡等相关的有价凭证，给你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嗯，这是一种这个骗局的方式哈。除了这个之外呢、 嗯、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会利用到家长了，因为很多孩子刚刚来到学校，肯定家长呢始终都会挂念着自己的孩子哈。那很多骗子呢他们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心理，将这个孩子就是打这个应该是把孩子的父母的联系方式要到了之后，然后呢就以学校办公室或者是学校教导处等等这样的这种公务人员的身份来给家长们打电话、 嗯、 然后说您家孩子在校期间呢可能因为生病啊等等情况住院了，或者是说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于是呢就向家长去索要一些钱财等等哈，就各种各样的骗术和招数了。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提防这个电信诈骗的方式，因为确实可能人生地不熟，家长呢跟您没有特别好的联系上的时候、 嗯、 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空子这样的情况哈。希望大家抓紧现在的这个开学时光，千万不要被这些骗子所抓住你们的可乘之机。 对， 那最后呢还是 要最后呢还是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的 APP、嗯、啊，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 嗯、 或者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嗯、 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并把下载成功的页面截图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国航 APP 优惠码以及国航的纪念品一份。 哎，没错，这个二维码其实就在我们屏幕的左下角哈，大家可以扫一扫，然后如果还没有来到学校的也不妨可以考虑到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中国国航 APP、 嗯、 那说到开学啊，其实我们这几天肯定很多期或者是不同节目的话题都会和这个相关、 嗯、 确实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呢。 对对对， 开学之后我们做了很多准备之后终于来到了学校，那肯定第一印象就关乎于这里的伙食怎么样。 对，这个人出行不是人在外嘛、 嗯、 这个几件事儿、 嗯、 衣食住行、 嗯、 啊，这个衣服什么之类的咱们从家基本上都带来了。 对 啊，这个或者是到这个大商场去买那么几件、 嗯、 衣食第二个就排在食啊，这个学校到底、 嗯、 这个有多少好吃的呀、 嗯、 这它那个价格到底贵不贵呀、 嗯、 啊，这个种类是不是多样啊、 嗯、 啊，然后 食住啊、住宿环境到底怎么样， 对， 然后出行方式到底怎么样， 嗯， 然后不，这个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嘛。 哎，对哈，因为我记得像我的父母他们就经常讲一句话叫吃饱了不想家， 对，吃饱了不想家嘛， 对对对，嗯，然后所以说肯定吃这个东西也是确实关乎我们日常的三餐，确实关乎我们的这个所有生活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哈， 嗯， 那不妨我们今天就为大家做一个高效的美食大点兵， 嗯， 尤其是在咱们北京地界的这些同学们可要听好了，到底你所在的学校或者是隔壁学校有什么好吃的，赶快记下来拿个小本本抄下来， 对， 之后约同学或者是哪天路过的时候都可以去慕名而去， 大家一块儿去吃一顿食堂可好啊， 对啊对啊，而且最近好多很多的这个热点话题也是频频的刷爆了朋友圈还有微博，嗯，比如说出现了很多的网红食堂， 网红食堂 不知道大家 有 注意到 吗，哎，这个最近也是一直在挺热门的一个话题吧， 嗯， 就是这个网红食堂，因为总是在说别人家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咱们从小的时候就说别人家，你看别人家孩子多优秀，你看别人家那家多大，你看别人家那车多好， 嗯， 然后现在就是你看别人家那学校那食堂，我的天，这么奢华， 对，然后其实第一个就是最近出现两个食堂是被称为网红食堂， 嗯， 一个是就是咱们学校中国传媒大学的二食堂， 嗯， 还有一个呢是郑州大学的食堂，这两个食堂啊其实都被堪称称为是整容班的装潢装修， 整容班的装潢装修。 之前有一个是赵又廷整容班的演技，这次大家都套用到了这个食堂上面哈， 哦， 整容一般的，因为之前可能比较旧了，但是这次一开学，大家一看哇，惊呆了，对， 豁然开朗，一下子这就感觉这个从这个城乡结合部进入到这大城市里边了。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是大吃一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有一个传媒大学的二十。食堂它经过整改之后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先通过视频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的报道哈， 一起来看。 嗯， 大家刚刚通过这段 VCR 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一家网红食堂，中国传媒大学的二食堂，也叫做南苑食堂， 嗯，对，这个食堂经过装修之后呢，回来以高颜值文艺范儿的方式走红了网络，不少网友都非常的羡慕，表示希望可以来到这个食堂来品尝一下爱丽斯顿传媒大学的食堂风味。 爱丽斯顿传媒大学， 对啊对啊，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你像爱丽斯顿传媒大学，它是指的传媒大学本来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名称， 啊， 爱丽斯顿就是一个商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名称， 啊， 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显得很洋气嘛。 啊， 对， 明白了， 对， 就像尼古拉斯赵四儿一样，是吧？ 被你猜中了，就 变成尼古拉斯赵四儿传媒大学食堂， 就变得很洋气，因为确实它的装潢啊什么的，大家通过画面也可以感受得到哈， 嗯， 整体都很现代化。 对， 嗯，那么 这个之前这个二食堂， 嗯，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南苑食堂， 嗯， 在之前前一年还没装修的时候，也是去吃过那么一两顿，就它的这个饭菜，确实还是挺好吃的。 对对对， 就是，它的这个饭菜的变化，现在我还没去过， 也 不知道跟之前 也不知道跟之前的口味有什么样太大的差距，但是它整个的房间的装潢啊，这个装饰什么之类的，确实有天翻地覆的改变。 哎，没错， 因为二食堂之前就是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通过我这个话语的描述啊， 嗯， 就是那种橙色的塑料椅， 嗯， 然后连着的桌子， 对， 然后 是 铁做的，有点像公园里边的那种大 就是那种长方形的大桌子，然后连着四个 椅 子， 长 椅 加长桌， 对， 大桌， 对对对对，就这样。然后这个地板是瓷砖， 嗯， 然后有的地方已经有点破损了， 哎，没错。 对，然后我基本上去二食堂吃饭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去吃早饭， 吃肉饼的时候， 嗯，对对对，去吃广元肉饼的时候， 嗯， 反正当时也没觉得这个食堂怎么怎么样，就觉得还是挺温馨的。毕竟在我印象里边，食堂就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很普通的，就是特别普通，很正常的一个食堂，突然回来之后变得特别小清新， 这一下子就改成一个这文艺范儿的小酒馆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哈。那跟咱们传媒大学二食堂一样的，像郑州大学回来之后，大家回来一看，哇塞，又变成了别人家的了。为什么呢？回来之后食堂也是大变样，但是他们的变法不太相同啊。同样的， 嗯， 我们还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相关的图片，我们可以 看 一下。 来 看 一下啊，这个郑州大学的食堂有多大的变化。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现代加复古的结合式， 嗯， 为什么这么说？这张可能还表现的不是特别出来哈，啊，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一共是有三张的图片，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展示。接下来的这张呢，你看，它的墙面上面都有着这个，就是有点 画满了不同种类的涂鸦哈， 对，红卫兵的感觉哈，就是有点像是798，然后它的那个东西是木质的这样的一个桌椅，就很复古，然后上面 而且后边还画了一个大的火车头，就有点像，哎，它这个 像798，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它这种复古的风格比较明显啊。 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饭食哈，你看它的桌子， 它这个桌子就像是咱们之前在上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嗯，还没成套改革桌椅的时候，用的那种纯木质的桌板。 对对对，木质的桌板上面还就是写着一些古代的汉字，然后同时呢毛笔字，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刻画的，就是， 嗯， 应该是京剧当中京剧加动漫版的京剧，就是把那个柔和化了之后的一些图画和这个形象在这个桌子上面有所印刻哈，再加上一碗面，就是传统的中国美食， 嗯， 放在上面，可想而知这回大家回来之后也会非常的惊讶。 对，它相比于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网红二食堂来说呢， 嗯， 它的给人的感觉就更加文艺范儿，更强烈一点。 对对对， 而且它有很多复古的东西在里面。 对对对，文艺加复古，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高颜值的存在哈。像这些涂鸦呀， 嗯， 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桌椅，都成为了当地应该是这个食堂的特色。而且呢，像这个承包方也是透露，重新装修一共花费了很多，600多万元。餐厅呢也是定名为“匆匆那年”，你看多么的文艺。 匆匆那年我们去了池塘吃饭 对，非常的文艺的这样名字哈，而且第一天开业之后就迎来了很多的学生，很多的老师来一探究竟。 对，其实想一想啊，就是自己学校的食堂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天翻地覆 的 变化， 对不对？ 应该是它不仅仅会吸引到自己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而且还会吸引到周边各个学校的学生来， 嗯， 就是一探究竟。因为最近嘛，这个应该是之前新生还没报到的时候， 嗯， 这个传媒大学的食堂就已经被这个微博上就已经占据了它的这个热搜的位置。 对，我看很多节目，包括央视的一些节目也有报道。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就想看一看这个传媒大学的网红食堂到底有多新鲜。 嗯， 然后来到了这之后呢，啊，但好像是这个南苑食堂，就是传媒大学那个南苑食堂， 嗯， 只能是刷学生卡以及老师的这个饭卡。 对对对， 还不太允许这个， 嗯，公开对外， 公开对外的支付。 对对对，确实哈，这食堂之前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老师啊、学生啊过来用餐，包括这个周围小区的人，可能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也是能够进来的。 嗯， 而且确实这次一整改之后，不是。为什么我老说整改？就整体改修，整体 改造， 整体改造之后，对，简称整改啊。整改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 对， 然后他们 就重新装修， 对，重新装修了之后呢，他们这个风格也是大变，更是有很多往届的毕业的学生都纷纷表示一定要回到母校再来感受一下这边的食堂的新的面貌哈。 嗯， 那说了这么多这个网红食堂，那我们继续来说，在网红食堂或者是一般食堂当中，都隐藏着很多被这个学校的老师学生评为的网红 网红菜。 嗯， 所以说呢，今天也是继续为大家来盘点，来做一个大点兵，看看咱们北京高校都有哪些非常有名的食堂，以及这个食堂有哪些必点的菜呢？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食堂菜也被称为是 中国第九大菜系。 对，厉害 了。你知道另八大菜系是什么吗？ 来来报一个。北京菜、江浙菜，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粤菜。 这完全就是给自己挖了个坑，自己跳进去，然后自己埋点土。 对对对，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时候，一定要为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常识啊，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一会儿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中国九大菜系都有什么。 嗯， 所以呢，说这个食堂菜啊，它也是作为中国第九大菜系， 嗯， 炒菜的叔叔阿姨们可以说是这个威名远扬。你会发现它跟这个其他不同的地方菜系，它是有很大的关联， 嗯， 但是呢，它还不完全类似于那些地方菜系。你比如说这个东北菜， 嗯， 或者是鲁菜、湘菜这些之类的， 嗯， 然后你再看看在食堂里，你会发现，这个东北菜的一道锅包肉里边，它会放很多辣椒， 嗯，它是融合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是不是？ 对，真的，我第一次吃。就是有一道菜，我至今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反正在这个正常的正规的食谱上，它叫辣子鸡。 哦，辣子鸡就是四川那边的 菜。对，就是一道四川菜叫辣子鸡嘛。 对对对，嗯， 然后这个里边就是鸡肉块加辣椒， 嗯， 就是翻炒一下。然后我吃到的这个感觉就是还辣还咸还甜。啊， 对，可能就是融合了这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学子不同的需求。 它的那种口味特别的，挺奇怪的，而且入嘴别忘不了。 入嘴就是入嘴难忘了哈， 嗯。 而且说实话，确实为什么叫它第九大菜系？一个是大佐说的，可能它的味道并不是纯正的我们日常所说的那八大菜系当中的经典传统的味道，它会有很多的创新的部分。 对， 与此同时，在菜谱上面确实有很多创新，比如之前会说到网红菜系，比如说什么水果炒水果， 啊，对，炒水果， 然后还有什么炒月饼啊之类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新，也是促成了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些食堂菜。我们在这儿也是为大家去盘点。其实你看这些食堂菜的这创造者，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正是用自己的用自己的想象力吧， 超乎常人的想象力，来为大家创造了这个全国第九大菜系。 对，可以堪称是平价的米其林餐厅了， 对对对对对， 米其林菜谱了。在这儿呢，吃的不是大妈的这个手艺，不是味道，而是大妈斗志的成果。对，卖的不是价钱，而是空隙间排队的艺术，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这种生活的一种怀念了。 对对对 对, 对，我们 就像是在大学生活当中，这个之前咱们父母那代人每天拿着小饭盒， 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种 是不是， 那个铝制的小饭盒， 对对对， 然后长方形的，有一个盖子扣在这儿，然后每天去带饭，有的人从家里带饭过去，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到了饭点就拿着小饭盒去食堂打饭。 我初中的时候就带饭，这满满回忆。当时 对，真的就是，然后 突然很惊讶的看着 我，没有，我初中的时候也带饭， 是吗？ 对对对，就是听那些老人们说呀，也不能说老人吧， 突然觉得我们自己都老了， 听我们自己回忆说呀，这个当年就带着，因为这个事儿是我姥爷告诉我的， 嗯嗯， 他们当年去吃这个食堂菜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也。不能叫做什么食堂菜，大锅饭嘛。 对，大锅饭。 对， 嗯， 然后就是每天拿一个那个铝制的小饭盒，然后带一块咸菜疙瘩，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那个什么， 酱菜 啊，哦，我知道， 就是一大块咸菜， 哦， 对 对 对对对，对，然后带一大块咸菜，然后放两个馒头， 哦， 就这样塞到饭盒里， 嗯， 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吃的条件好一点的，可能会放点豆皮儿或者大葱之类的这些， 嗯， 然后去学校再打一点饭啊，打点粥什么之类的，这是我姥爷他们那辈人的。这个回忆 食堂哈，啊，这时候在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还是很幸福的，因为 多幸福，啊， 对呀，啊，这选择性那么强，然后 想吃什么吃什么， 对对对， 想怎么吃怎么吃， 而且 想带到哪儿吃就带到哪儿吃。 是的，是的，你看学校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哈， 嗯， 吸引我们对于菜品啊，对环境的注意。我们闲话少说，来为大家盘点啦。首先第一站就是中国农业大学， 嗯， 在中国农业大学呢有这样的一个楼叫做公主楼，哎，没错，这个公主楼呢其实。是 就是他们一个女生宿舍的楼下的这样的一个食堂名称啊，因为离女生宿舍特别的近，所以就叫做公主楼了。那这个呢也被称为是北京高校的第一食堂，为什么呢？因为这儿的菜呢不仅卖相好，而且味道也是一级棒，品种花样非常的多，可以说呢是从普通的中餐一些菜品到甜点，就是我看到他那个图片当中会有很多的像蛋糕，做的非常漂亮的一些奶油蛋糕，还有 cheese 蛋糕，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甜品都有， 完全不像是在食堂吃饭， 对， 就像是那个 自助餐的那种感觉， 有前菜，有这个主菜，还有这个饭后甜点， 对，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据说呢，像这个农大的自己的菜品，它的原料都非常的绿色，还有人这种传说，就都是他们自产自销自作。 这个我倒真的听说过，在这个农业大学，他们真的会有这个一块地来给食堂。就是种植这些这个师生们吃的这些东西 啊，就食堂专供菜哈，就是自己去种的。哇塞，这个真的是太绿色了。而且呢在这儿呢，就是我们来为大家推荐一款农大的必备菜品，就是玉米烙。对，还有各种的甜点。那这个玉米烙呢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在一些饭店才会遇到这种中式的甜点。 对， 那这种甜点呢，其实用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要是稍微去晚一点的话，可能就排不到队了，就卖没了。 对， 所以说可见他在学校包括师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抢手程度哈。所以这道菜呢应该是甜点类当中，中式甜点类当中 排第一名 了。对对对， 而且还有其他很多你在这个学校食堂里吃不到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自助火锅，啊，对吧？这个一说到火锅，我就忍不住， 我也有点流口水了。 对对对，这个比如说自助火锅，还有这个无锡的排骨包，啊，沙拉脆鸡皮饭，咖喱鱼排饭，各种面食，餐后甜点，饭后水果，对。这些这个不仅仅是我刚刚说的这些，这个食堂里边甚至连这个蒜蓉扇贝虾鲍鱼海参， 哇，你说的有点过了 有点夸大其词。 对，其实会有那个蒜蓉扇贝什么的是有的， 对， 基础款的海鲜哈， 基础款的海鲜 在后面说的那些都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的。那你看，而且说完这些菜品的种类非常多之外呢，他们在下午的七点之后，因为 最关键的一点啊， 还有夜宵哦。这个太可怕了，因为你看很多学校确实食堂菜的一个优势，也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开餐时间有限，而且很早。你看这七点之后还有美味的夜宵供应，这就很可怕了。 它这就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在学校里开的一家餐馆，差不多可以是这样说的。 对啊对啊，你看我们晚上比如说下了晚自习或者下了晚课哈，然后10点9点多的时候，然后这时候肚子正在跟自己抗争的时候， 终于不用在宿舍煮方便面吃了。 对呀，不用泡面，不用煮面了，然后直接去学校小小的开一下灶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享受。不过呢，你像在这种减肥期间的妹子们，可能就要注意了，因为确实我们都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在斗争。 对，确实东西太好吃， 在挣扎着。对对对， 不是有那么句话说叫做这个管住嘴，迈开腿。 这个真的是 基本上做不到的啊，放弃吧，放弃吧。 大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先吃饱再减肥嘛。 先吃饱再减肥，那你永远吃不饱，我告诉你。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像这个公主楼食堂还有传说中的干锅茶树菇，这个好像在很多饭店都不一定都有。 对对 对, 对, 对， 或者是说不一定能做得很好。因为茶树菇这种菌类还是挺难见到 的。 对，挺难做的，如果干煸的很好的话哈。 对， 那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公主楼也就是咱们中国农业大学的这些优秀的或者是很独特的餐品菜品之外呢，我相信大家已经跟我们一样流口水，都想冲过去赶快感受一下啦。 对，每天这个点就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好吃的地方。之前咱们给大家说这个好玩的地方，我就觉得已经够对不起各位的。这个还每天就到这个饭点，你说现在5点半，然后这个咱们俩就在这儿说各个食堂好吃的东西，然后我们俩只能在这儿画饼。 对， 如果各位 刺激一下大家味蕾。 对，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路上的话呢，这个也可以不妨去试一试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些好吃的食堂菜，也就是中国第九大菜系。 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所说的这么诱人呢？相信大家不会去失望的。 对，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给大家盘点在北京地区的各大高校的食堂菜系。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我们的 北京时间 一同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可以搜索关键词，也就是我们的活力982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 对，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因为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呢，自问自答可还行。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这个全国第九大菜系食堂菜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在北京地界上的各种高校的里边的好吃的食堂，以及它这个比较好吃的单独的菜品，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卖相。 哎，没错啊，刚刚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公主楼食堂，那必点的美食呢，包括无锡排骨煲、沙拉、脆皮鸡饭、咖喱鱼排饭等等， 还有刚刚说的那道这个比较不错的甜点玉米烙。 玉米烙哈，它可以作为餐后的甜点甜品来食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附赠您一道菜，那就是周围的景点了，因为大家可以去吃点。 吃完之后，这个在旁边溜达溜达也是不错的。 那么在中国农业大学附近呢，有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其实在这儿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漫步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在公园当中和家人一起去聊天漫步的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对，这个给您推荐的第一个食堂呢，就是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堂。接下来给您推荐的第二个地方就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东尼亚穆斯林餐厅。 哇哦，说到北语，其实这个餐厅是必须要提的哈，而且严格说来它是开在北语校内，但是呢北语学子的心中，因为它价格非常的低廉，而且味道非常的好吃，绝对就是食堂一般的餐厅。其实它是一个餐厅，开在了北语的校园之内 啊，就是它不算是北京语言大学的这个它的专属食堂。 对， 就是一个外边的餐厅，然后开在学校之内。 我觉得可能慢慢的融合之后，就变成了这种， 就已经变成了， 已经是二者兼容了。就它既可以对外，然后同时学生因为它太好吃了，价格又非常的低廉，所以也会经常去把它当做日常的食堂所在哈。 对，所以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家餐厅呢？不仅仅因为它在这个学校里面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它的羊肉串实在是太好吃了。 哇，穆斯林餐厅嘛，就是带有很多民族风味、地域风味的这样的美食啊，所以说呢非常的解馋。像羊肉串这肉质就很好，吃起来也是不膻不腻，而且呢肉串全都是瘦肉，炒的呢是外酥里嫩，孜然味道呢也是完全的渗入到了肉中，香气浓郁扑鼻。关键是你猜多少钱一串？ 多少钱？ 5块一串。 多大串？ 应该是很大一串。 应该是很大一串，才卖5块钱。大家这个自己思考一下，每天晚上自己出去撸串的时候，你点大家点的那个羊肉串，它是多少钱？ 一点点。 多少钱多大串的？看看人家这家餐厅，它是多少钱多大串的？ 对， 还在等 味道， 现在还不去。 又到了晚上可以烧烤撸串的时候了，是吧？ 对，这个说完了它的这个比较有名的羊肉串呢，还有它的手抓饭，也是非常正宗的新疆的味道。 嗯， 米饭油油亮亮，吃起来不软不硬，肉块也非常适中，入味却不腻，吃起来绝对别有风味。 嗯，那么它的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在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内，海淀区学院路15号。哈，大家如果在中关村，不是在海淀区的话，就可以去那边感受一下。为什么说到了中关村呢？因为接下来就跟中关村很近了。 嗯， 对，就是清华大学的观兽院 原餐厅 还有第十 食 堂啊。 为什么在说到清华大学的时候介绍他的食堂都这么谨慎？ 对啊，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很谨慎的学校，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们也为大家非常谨慎的推荐一些菜品。 嗯， 在清华其实被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观兽园餐厅，而且也被称为是万人食堂。一层呢比较常规了，像面呀、水饺啊、套餐啊、铁板呀、麻辣烫啊、 麻辣 香 锅 啊，对，比较的常规化。 对，这个二层呢就是自选选区，种类也非常多，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你可以在春天吃到春天的东西，夏天吃到夏天的东西，冬天吃到冬天的东西，秋天吃到秋天的东西。我这句话好像没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 刚刚这样说，干脆就叫二层为四季餐厅好了。 对，它其实二层它所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四季餐厅，你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季节吃到这个季节应该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现在是秋天啊，这个来一点滋补养生的啊，这个枸杞、人参、这个桂圆、红枣。 我突然觉得就是每个人带一茶杯就行泡一下。 甲鱼乌鸡， 哇，太养生了。对，确实哈，冬天呢就是热腾腾的饭，夏天可能就会一些凉品啊、冰品了。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三层则更高档一些啊，是点菜区，而且味道也是相当的棒。 嗯， 其实不管我们是不是在清华大学就读，在那里读书，都可以前去感受一下清华大学的食堂 美味，看看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校园的风光。 嗯， 啊，咱们之前不是这个前线这个寻找国航最美校花的小分队也在清华跟北大这个来回溜了一圈。 嗯，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吃没吃这家食堂， 应该是有的，偷偷的在吃哈。 嗯， 那么清华大学的食堂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像我这种可能就会有一些选择恐惧症了。 嗯， 因为光食堂就有8个，就是说可能我每天决定每天就上 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 要我的话， 难道你不是选一个离自己最近的食堂吗？ 哦，也是哦。对哦，对哦。那么你看这个第十食堂也是其中最翘楚，而且也是地处学校的中心位置。 嗯， 在清华的十食堂呢，20元就可以买到 2碗牛肉面， 一个肉夹馍、2袋清华酸奶等等啊。20块钱2碗牛肉面，一个肉夹馍、2袋清华酸奶，就是双人套餐了。 嗯，绝对的物美价廉。 对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划算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哈。 对，这个除了它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之外呢，还有它的代表性的餐点，就是十食堂的麻辣香锅啊。 嗯， 它的食材丰富，味道给力，还有它的红烧肉，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biang biang面。 biang biang面， 对，他应该把那个放到砂锅，不是砂锅了。 嗯， 放到这个麻辣香锅里面了。 对， 然后爆炒一下啊。 对对对对对， 加上一些油泼面呀，还有这个什么其他的餐食，比如说 肉夹 馍呀、 龙抄手 啊等 等。 对对对。 嗯，都是极好的。 对，都是极好的。 嗯，不仅如此呢，这里边的米饭的饭量也是非常的充足，再不怕打饭。 嗯， 阿姨手抖垮。 嗯， 一小勺进去了。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可以打半份菜啊，小食量。 嗯， 或者是你想多尝几种样式的话，都可以用半份菜的方式来打饭。与此同时呢，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我对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美食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的酸奶。 嗯， 我记得当时去清华的时候，他们的就是学生都会特别骄傲的给你买酸奶。而且确实这个食堂的酸奶呢，他们那个封瓶上都写的是 清华 大学。 清华大学 酸奶，对，清华大学专用酸奶。 我的天。 对对，觉得哇塞，这都是学霸牌的酸奶， 优越感一下子就起来了。 对对对，就很简单的白色封皮儿。 嗯， 然后它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吃，然后而且应该算是每个人的骄傲和每次饭的一个必备食物。 对对对对对，肯定是这样的。而且在这个吃完饭之后呢，刚刚 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在这个它的附近的景点，一说到清华大学啊，它里面肯定有很多的比较知名的古建筑，而且旁边最知名的就是圆明园遗址。 那么圆明园呢，其实在春天的时候，春日拂面，春水荡漾的时候，花开，草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也可以去圆明园去感受一下，春季的美好，夏季的繁盛繁茂哈、我编不下去了， 我就静静的搬个小凳凳看你， 就是那种围观看戏的感觉，我就在那里演。但确实这 突然之间变成了文艺起来了， 对对对对， 可还行？ 对，确实哈，圆明园确实值得我们一去，值得我们去感受。那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顺带着去我们的清华大学学霸聚集地啊，去感受一下食堂， 感受一下它的食堂味道。对，这个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三家食堂，这个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所以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这个稍稍快一点的介绍一下北京地界上的各个高校的食堂啊。这个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我想下了节目去试一试它到底有多好吃。 不妨就在我们台的食堂干享受一下， 倒也挺好吃的。对，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东区食堂啊。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东区食堂内有耗资百万建的观光电梯，好处全国最为豪华，强力推荐啊！这个一楼的无锡酱排骨绝对是量大实惠， 酱排骨，而且二楼呢项目更加的丰富，像手抓饼啊、广州糖水拉面、猪耳面，还猫耳面 可还行， 还有刀削面等等啊，都是非常棒的。还有一款就是超人气的爆浆鸡排， 对， 爆浆鸡排，我有看到那个画面，就是真的很饱满。他拍照的时候把那个挤起来，中间咬了一口，然后把它挤出那个 酱，还把它挤出来， 对， 天哪！ 但是这确实很饱满，肉感很丰富哈，所以应该还不错。而且像滑嫩的鸡肉炸的也是外焦里嫩的，所以说呢，咬上一口，加上芝士的味道，香浓四溢呀、真的是太过瘾了。与此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下它周围的美景，比如说海淀公园。那海淀公园呢是在北京的三山五园之一哈，它呢是在畅春园的遗址之上修建的。周末呢，其实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到这里，来了一次这个野炊哈。如果不想野炊的话，那就干脆去到 干脆去这个人民大学的东区食堂吃完一顿之后，再来这里玩玩、散散步、溜溜达达的，在这个草坪上撒着欢、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盼望着， 东区食堂来了。 跟大家开玩笑哈，我们继续来盘点。那么接下来就是北京理工大学了， 北理工的七食堂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北京高校的地界上，它的食堂排名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食堂。其中这个七食堂算是风味餐厅，它有各种各样全国各地的小吃啊、盖饭啊、小火锅啊，其中还有一个叫做中体西用的这个摊档，师傅都穿着钓鱼台的制服，据说是原来跟这个，据说啊，是这个原来跟钓鱼台国宾馆的后厨一块干过。 哇塞，如果我们吃这样一个档口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很有一种 国宴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享受了同等待遇，然后这起码在味道上、口味上、食物上享受了这样的感受。 对，而且这里边的这个北理工的七食堂，他做的这个照烧鸡排饭绝对要超过了吉野家的这个鸡排饭，不仅好吃，分量也足，再配上一杯酸梅汤，酸甜可口，一碟泡菜，一份土豆沙拉，我现在这个基本上够吃了。 哇，我觉得它而且它价格非常便宜，才十几块钱。这个优势应该是某牌子的照烧鸡排饭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价格。 而且它当地的这个当地去的，它这个七食堂卖的这个蛋挞才3块钱一个。 其实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你看理工大学，它作为一个理工科比较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然后肯定男生比较多，为什么他们比较有名的餐食都是一些女生喜欢的，比如说蛋挞呀、蛋糕啊，然后而且你像照烧鸡排饭一般比较清淡嘛，也是。 我觉得这个你刚刚也是说到了，它既然是北京理工大学，它这个男生的男女之间的比例肯定是差距挺悬殊的，男生占的肯定会多一点，所以女生自然而然的就成了这个 保宝宝了 是吧？ 对呀、啊， 你要保护他们。 对呀、啊，所以这个好吃的肯定以姑娘先来。 哦，有道理哦， 对不对？ 嗯，有道理，有道理哈。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北理工大学的食堂。 嗯， 那这个食堂呢，其实除了这些必备的美食之外呢，必刷的美食还有蛋黄焗玉米粒儿，还有疙瘩汤，还有 水煮鱼等等等等、嗯。而在这个北理工附近的景点，有这个紫竹院公园、嗯、啊，这个。大家可以去自己观赏一下，夏天看看荷花， 嗯 啊，这个秋天看看， 我们又开始了唯美的 秋天，夏天看看夏天的荷花，秋天看看秋天的荷花， 秋荷冬天呢？ 冬天看看落没了的荷花， 就是那个枯萎的脸， 枯萎的荷花。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盘点，那么接下来就是北京邮电大学了。那这个名称也是非常文艺的哈，叫楼上楼茶餐厅。 对，而且它是茶餐厅。 嗯，听起来很小清新啊。 对， 看看到底有什么呢？其实这个楼上楼茶餐厅是在北邮学生食堂的三层，可以说是单点菜品的餐厅，而且环境也是非常的小清新啊，菜品也都非常的精致。那大家来到这里呢，就是既可以向学生开放，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哈、啊，在校园当中呢，可以招待亲朋好友，是一个不错的点餐的餐厅，点菜的餐厅。 对，而且这个必点的菜就是他们家最好吃的这个土豆。他说的这应该是土豆或大麻茄子，还是土豆和大麻茄子？我现在突然想问，这里 应该是两道菜吧？ 土豆和大妈茄子， 对，就是 不是和面的和，土豆和大妈茄子。 哦，哎，这个我不知道。我们 因为在东北有一道特别好吃的菜叫做土豆拌茄子。 哦，土豆拌茄子，但是我们好像平时不会说土豆和茄子吧？ 对、 啊， 土豆和茄子。 所以我理解是两道菜，不知道我们现场有没有，我们的网友当中有没有这个北邮的同学们啊，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这是哪两道菜啊？ 土豆和大妈茄子。 对， 啊、这 但是我听 满满的一大盘。 茄子还是挺饱满的、就是因为妈妈的感觉啊，就特别实在，给一大盆的感觉。 对，而且它的价格只是10块钱出头、自己想一下，那么一大盆土豆和茄子，良心菜，良心菜。 对，不是和茄子，谁知道？我们先听我们的网友们、给我们发来正确的答案啊。那么其实在北邮呢，还有一款美食也是必须推荐的，而且上过电视台的，那就是他们的凉面。 对，北邮凉面。 非常大的一盘儿，然后很 那么大一盘儿， 对，那么大，不是那么大鸡排吗？这那么大凉面啊， 那么大凉面，这个估计食量小的姑娘们啊，这个也得吃上这个一碗面，怎么也得够两个人吃的了。 对啊，对 啊，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只要8块就可以搞定了。 嗯， 8块钱两个姑娘都够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为您推荐的是北邮的楼上楼茶餐厅。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亚洲第一大食堂。我天，听人家这个名，亚洲第一大食堂， 好厉害啊、亚洲第一大食堂。 对， 其实它也是非常鼎鼎大名哈，其实就是他们那边的三食堂，一共有三层，和普通的大锅菜，有各类风味的小吃。同时呢，多数食物的味道都非常的受学生认可，性价比非常的高。首经贸的学生呢，提到这儿也是相当满意的。那为什么说它是亚洲第一大食堂呢？最出名的绝对就是麻辣香锅了，因为没什么不同啊。 这什么鬼？ 对呀、我其实不是特别理解它为什么称为是亚洲第一大食堂。 嗯， 所以说很多毕业的，可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周围好像有一个叫环贸的地方，就好像宇宙中心一样，是不是给了他们这种自豪感和底气哈？ 很有可能。 嗯，很多毕业的学生呢也是非常的想念这里的味道，于是呢隔三差五的都会来到食堂来吃一口记忆里的香锅。 嗯，对，这个首经贸大学的第一食堂号称亚洲第一大食堂。这个来了首经贸最大的坏处就是减肥已经与你绝缘了，再见。三层楼各色美食任你挑选，北京著名的宫廷小吃切糕啊，也是被三食堂的师傅改良后出现在了餐桌之上。 嗯，其实它称为亚洲第一大食堂，除了它底气足之外，你看连小吃，连这种正宗的地方小吃都有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非常全面了哈。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都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应该是，想吃什么，想有啥就有啥，这样 想有啥。 就有啥，而且在它旁边你还能看到全世界各种各样不同的建筑， 怪不得称为是亚洲第一食堂。 对，因为在它旁边呢就有这个世界公园啊。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世界公园当中有各种各样各地著名的景点的微缩景观哈，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继续来盘点。 对，刚刚说的是首都经贸大学的亚洲第一大食堂，接下来再来说一个跟清华可以媲美的北京大学的学武食堂以及韶园食堂。 哇，北大的食堂也是闻名于世的哈，大家都是以武食堂为基。那武食堂呢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外脆里嫩的鸡腿饭了，而且像鸡腿饭呢是需要大早的去排队的，也是要排队，因为12点之后呢基本也都卖完了。另外呢就是韶园食堂，韶园食堂的历史啊比北大还要长。对呀，你看这个呢据说呢也曾经是明代著名书法家李万忠的府邸哈，就他这个场所历史就非常的悠久了。 对，而且在这个清隆年不对清隆起来清乾隆年间啊，改名为洪雅园，也是这个英王二世的使者马格尔尼居住的地方，因此韶园也成为中国最早接待外国使团的食宿场所。必刷的美食呢就是这个韩料的石锅拌饭啦。 非常棒啊，听起来就很棒，而且去感受一下文化和历史也是很有意义的。 是的。 那么附近的景点呢包括颐和园啊，颐和园呢是慈禧当年花了很多钱去建造的一个皇家后花园。 咱们就甭说颐和园了，这个北京大学咱们昨天也是连了个线，对吧？ 对， 那个未名湖啊，还有那个水塔。 我们只记住了这旁的名， 我们只记得旁的名水塔。 对，所以说像不管是北大自身的校园自身啊，就有很多的景点，很多的这个古迹。除此之外，周围还有像颐和园这样的肩负历史和美景的这样的一个去处和景点啊，不妨大家去看一下，感受一下。 对，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 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咱们今天所说的最后一个食堂，也就是除了中国传媒大学第二食堂之外的中国传媒大学食堂。 中国传媒大学食堂哈，为什么呢？ 为什么能这么说呢？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我真的不吹不黑，传媒大学10块钱能让你吃到扶墙。 扶墙进扶墙出， 对， 扶墙进是饿的、 这个扶墙进扶墙出， 对，扶墙出是哇太好吃了。 进的时候是这么这个捂着肚子进的，出的时候是扶着后背出的。 对啊，因为它也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实惠，然后第二个就是品类非常的多。 对，因为实在是太便宜了，那个便宜到令人发指。 那我们先说一下早餐吧，因为很多的高校食堂榜单啊，不管是这个民间坊间流传的还是官方推荐的， 都会 上榜。对，是什么呢？ 广院肉饼 啊。对，那广院肉饼呢 为什么说它这个一直在坊间的排名都挺高的呢？这个因为曾经有一个事例啊，就是有很多的学生去实习，就是到各大电视台实习，然后这个比如说北京电视台、或者是说北京电台，咱们这儿这个来这儿实习的时候呢，这个有的在电台工作的师哥师姐就会强烈要求来这儿实习的师弟师妹早上带那么30-40根广院肉饼来。那个回忆一下当年的食堂味道， 我就干过这个事儿。就当时其实自己平时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起得来，因为就是它比较早嘛。 对。 但是有的时候刻意就是为了就是。 对，因为有太多人想吃了。 给他们带一大包，食堂阿姨都惊呆了。姑娘，你饭量这么大，我说不是，因为一带就十几根儿，然后大家一起去分的那种，所以说真的有名了。 虽然说他这个买的话，这30-40根那么买，但是大家真的。在中国传媒大学食堂吃一顿早饭，最便宜的时候只需要8毛钱。现在这个社会8毛钱，你想想能干什么？ 8毛钱 能在中国传媒大学， 谁都买不了一瓶。 8毛钱能在中国传媒大学食堂吃一顿扶墙进扶墙出的早饭， 这说有点夸张，但是确实哈，真的很便宜。这只是早饭，那中饭晚饭也是各种各样的花门啊，只是花样百出。而且你看，最近还出了这种网红式的食堂，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中。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食堂啊，这个还有传媒大学里边的高颜值的学子啊，这个以及他7:3的男女比例啊，这个说到这儿我有一点儿。 其实我刚刚想说，我们俩 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自夸嘛。然后后来一想，不对，就是反正大家都懂的，就可以感受一下。 对，反正这个是真正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情况，而且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校园。 对，只不过我们两个比较了解，所以说就多说这么一点。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厅很多。 嗯， 所以如果要是约朋友去的话，这个是真的是一大特点，就是聊天啊、谈事儿啊，都可以去咖啡厅。 嗯，对。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最后一个好吃的食堂菜的地方，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各大餐厅。 嗯，还有早餐的肉饼哈，广元肉饼。 嗯， 那么今天我们的盘点也是到此为止了，因为时间有限。大家呢听过我们的盘点之后，也不妨赶快啊出动一下，然后赶快去附近的高校食堂 去寻找一下全国著名的第九大菜系食堂菜啊。 对，回味一下自己在上学时候的样子。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吃到了些什么，而是怀念那个时候的日子，怀念当时和谁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哈。 和谁在哪个食堂吃了些什么，然后发生了些什么故事，这个都是我们满满的回忆。 对，满满的回忆。 这个就是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各大节目，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